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近日于法镇绿源天兴农产品合作社与家乐福超市签约，在市内两家家乐福超市设置绿源天兴农产品专柜。为了让大兴的农产品在家乐福超市打响品牌，合作社对进驻的农产品进行了严格把关。以西瓜打比方，甜度要达到12.5以上。 近一段时间，庞各庄镇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对外推出的西瓜精酿啤酒受到了广泛关注，单杯300毫升售价40元，销售火爆，吸引不少人前去购买。从外表看，这一杯杯啤酒颜色金黄，冒着泡沫，与普通的大麦芽啤酒一样，但如果喝上一杯，就能了解其中的不同。 6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大兴区车站北里附近的拆围现场，十几个工人正在对两处彩钢顶建筑进行人工拆除。如果没有城管队员张浩的介绍，记者真没想到，这么一间不起眼的违建拆除过程前后竟然经历了2年的时间。事情曲折程度真够编写一部电视剧的了。而今天这个有故事的违建终于开始拆除了。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于法镇绿源天兴农产品合作社与家乐福超市签约，在市内两家家乐福超市设置绿源天兴农产品专柜。合作社负责人蓝燕娜告诉记者，在家乐福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为了让大兴的农产品在家乐福超市打响品牌，合作社对进驻的农产品进行了严格把关。以西瓜打比方，甜度要达到12.5以上。另外，所有产品上市前都要经过合作社自检以及区级的质量安全检测。通过检测以后，农产品还会被贴上二维码，消费者通过扫码就可以查询产品的基本信息以及管理过程和管理人，追溯产品源头。 蓝燕娜告诉记者，在产品的种植过程中，我们绝不喷洒半点农药，通过物理防治的方法去除病害。绿源天兴园区的200亩地果树下种植了80多种中药材，林下种植中药不仅可以增加土地的附加值，产生林下经济，其中部分中药还可以产生驱虫的作用，减少果树病虫害。经过检测，吃过中药的农产品没有任何农药残留。据蓝燕娜介绍，林下种植中药还可带动部分周边就业，目前已经有26名村民在园区内工作。记者了解到，绿源天兴农产品专柜进驻家乐福超市仅有1个月的时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万元。雷耶娜说，我们与家乐福的合作属于订单式销售，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都翻了番。大桃现在市场销售价1块多一斤，我们在家乐福能卖到3块多，社员们都增收不少。 本台消息，近一段时间，庞各庄镇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对外推出的西瓜精酿啤酒受到了广泛关注，单杯300毫升售价40元，销售火爆，吸引不少人前去购买。 一杯有着西瓜味的精酿啤酒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记者了解到，近来几个双休日，在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院西侧的空地上，新布置了几顶绿色的遮阳棚。从市里赶来的游客三五成群地坐在这里，吃着刚采摘的西瓜，喝着西瓜精酿啤酒。在休息区的角落里，摆着一个高 1.5 米的冷链大桶，时不时有游客花40元来打一杯300毫升的啤酒。 从表面看，这一杯杯啤酒颜色金黄，冒着泡沫，与普通的大麦芽啤酒一样，但如果喝上一杯，就能了解其中的不同。它比普通啤酒稠度高，细品以后，一股西瓜的香甜味入口而来，经过冰镇，在高温天喝上一口，格外清凉解暑。合作社生产的第一批西瓜精酿啤酒，一桶20升，共有20桶。这一批西瓜啤酒都是纯手工酿造，耗时25天，酒精度4.5%，苦度10%，经过冷藏才能一直保鲜，所以只能到采摘园现打现喝。 宋少棠介绍，西瓜由于难以长期保存，一直以来深加工产品比较少。去年底，来自北美一个啤酒酿造团队来到大兴，四处寻找精品西瓜作为酿酒原料，后来找到了宋少棠，经过研制。今年西瓜季开始时，合作社把双方合作手工酿造的西瓜精酿啤酒带到采摘园进行推广。现在看来，这一款西瓜啤酒销售火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宋少棠说，现在游客下乡采摘早已告别了过去单一摘瓜、买瓜、吃瓜的时代了，要有多元化的西瓜产品才能吸引游客。 本台消息，存在了将近20年的历史遗留违建，约谈相关商户25次，举报人先后举报50多次，整个案件前后历时2年的时间。日前，这个有故事的违法建设终于开始拆除了。6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大兴区车站北里附近的拆违现场，10多个工人正在对2处彩钢顶建筑进行人工拆除，有安保人员拉起了警戒线。附近有几个居民在警戒线外围观工人的拆除工作，城管执法队员在和施工工人交代着拆除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果没有城管队员张浩的介绍，记者真没有想到，这么一间不起眼的违建拆除过程，前后竟然经历了2年的时间。事情曲折程度真够写一部电视剧的了。而今天，这个有故事的违建终于开始拆除了。 张浩介绍说，说起这个违建，要从2年前他刚刚入职时候说起。那时一个老大爷举报在车站北里小区杂粮馆后面有违法建设，前面饭店在小区里摘菜洗菜，十分影响环境和自己的生活。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举报一接就是2年。张浩了解到，违建是大概2000年前后陆续盖起来的，当时违建前面的门脸还是粮店，为了存储粮食，在粮店后盖了几间粮库。时过境迁，粮店早已没有了，而前面的门脸也多次被转让。具体这个违建是谁建的，已经找不到事主了。目前这几处违建是前面的4家商户当作库房和后厨在共同使用。由于在小区内确实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居民们反应也比较强烈。拆除违建涉及多方利益，张浩开始了多方走访，寻找违建的拆除主体。他从2015年接受第一次举报开始，先后16次到商委、商贸公司等产权单位了解房子和违建的背景和使用情况，约谈相关商户25次做工作，多方协调，与产权方、使用方共同商讨拆除方案，最终做通了商户的思想工作，同意配合拆除违法建设。在此期间，举报人前后打了50多次举报电话，每次张浩都会找到举报人通报进展情况。 记者很不解，为什么城管部门不能走强制拆除程序呢？这样很快不就解决了违建的问题吗？张浩说，由于这几间违建不是新生违建，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房屋多次交易无法确定拆除主体，相关各责任方又相互推诿，让城管部门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不过在努力下，各方最终还是同意了拆除违建。张浩指着正在拆除的违建继续说，今天拆除的是大约50平米左右的仓库，前面的一小片也是违建，但是由于建设时间更早，要追溯到90年代，里面现在已经安装有燃气管线、变压器等，管线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拆除的话，需要联系燃气公司和供电局，先解决燃气和电线的问题，这样也能保障小区居民的安全。所以一处违建盖起来也许3-2天的时间，但是拆起来麻烦就多了许多。 本台记者报道。在榆河镇崔指挥营村的一处公交车站，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新型公交车候车亭，这也是2017年大兴区交通局对破损严重的候车设施进行重建的一部分。 修好了以后，太阳晒不着了，还有坐一坐，然后刮风下雨的也能遮着点，挺好的。 这回修好了，赶明儿再上坐车呢，能遮风挡雨。以前是没地方坐，现在是修好了，来了等个车务的也有地方坐，也挺凉快的，挺好的。 据了解，此前大兴区农村公交候车设施损毁缺失相当严重，给村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原本能避雨的遮挡板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破烂不堪，失去原有的功能，还有一部分简易的站牌放在路边，不仅不容易被发现，市民等车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能不能形容一下以前那个公交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以前没有上边那个棚子嘛，就是等车的人下雨天都挨浇，也没有坐着的。 为此，从2013年开始，大兴区交通局按照整体规划分批建设，通过对原址重建的方式，对全区范围内520个公交候车站点进行了更新改造。预计2017年将在大兴区青衣店镇等9个镇翻建140个候车亭。大兴区交通局规划建设科王新业告诉记者。 为了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这个村民的出行需求嘛， 咱们之前这样的工作从哪年开始？ 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已经连续2013、2014、2015、2016，今年也在继续。今年我去呢就新增了几条线路，那么这些新增线路的配套基础设施，我们会在未来逐步进行开工建设。明年，进行修缮以及新增候车亭应该会比今年更多一些。 记者看到，更新完毕的新候车亭不仅样式美观实用，最主要的是给市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候车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更换的候车亭材质均为新款不锈钢，不仅结实耐用，不易腐蚀，而且抗损能力也很强。北京京正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韩建军告诉记者。 我们根据这个图纸要求，对现场的施工质量、材料予以监督，确保咱们这个工程达到一个合格的那个标准。它这个里边是钢结构，外边包的是不锈钢。 这样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呢？ 这样的特点一是美观，二是它这个防腐防锈这个比较好。 据了解，建设候车亭是大兴区发展的一项惠民举措，它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及公交车辆的运营，提升了大兴区公交设施的质量，同时它还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练习瑜伽，70多岁的老太太能金鸡独立10分钟，60多岁的大妈能盘腿落座半个小时。在北桑村镇八家村，瑜伽这种流行于城市的时尚运动，如今已经扎根落户1年多了。练习者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大多数是40到50岁，每周二和周六下午练习2次，坚持不断。目前练习瑜伽已经成了大部分村民的习惯。6月26号下午不到2点，20多位村民陆续来到村委会文化大院，除了一位20出头的年轻姑娘，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记者注意到，他们个个精神饱满，红光满面，一说话就开始笑，争先恐后地向记者讲述练习瑜伽的好处。 李大姐今年71岁，在村里算是有名的老寒腿，每逢雨天阴冷天气疼得难忍， 跟随大家的步调，去年六月份，李大姐也加入了练习瑜伽的队伍。李大姐欣喜地说，真的很高兴能在村里免费上瑜伽课，感受城里人一样的待遇。练了一年的瑜伽，现在身体强壮多了，基本上腿也不疼了，自己不受罪，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了，干活啥的也有劲儿，有精神了。这个瑜伽我得一直练下去。村民练瑜伽的发起人是张红梅，她是八家村的文化组织员，同时又是广场舞、民族舞等运动的忠实爱好者。怎么想起组织村民一起练瑜伽？张红梅介绍道，村里不少人长期劳作都患有肩颈痛等类似的病症，身为村里的文化组织员，就想带着大家一起锻炼锻炼，自己擅长舞蹈。可是村里乡亲们普遍年龄较大，不适合舞蹈这种比较剧烈的运动，于是就想到了召集大家一起练瑜伽的点子。而且村里为大家特别预留出了活动室，可以随时组织一些活动。 张红梅说，想法是有了，可实践起来有些难度，上瑜伽课需要联系专业老师，请过来为大家免费上一两节课还可以，要是长期开展下去也是笔不小的资金，大家自费请老师肯定是负担不起。于是他向村里和镇里申请了资金，很快就得到了镇里的批准，并且希望以八家村为试点，逐渐向其他村推广。 在村委和镇里的帮助下，张红梅他们又买来瑜伽垫子、手套等装备，免费发给村民，把部分村民召集到一起，邀请专业瑜伽教练为他们授课，先练习调理气息、呼气吸气以及一些简单的动作。没几天，村民明显感觉气顺了，相互间口口相传，慢慢的练习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从开始只有五六个人来看热闹，到逐渐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最后到四十多人来参加。到目前，练习瑜伽已经成为了大部分村民的习惯。八家村村民练瑜伽的事情传开以后，四里八乡的村民都来取经。一年来，村民们一空闲就坚持练瑜伽，不仅身体强健了，精神风貌也改变了。大家在一起交流练习心得体会，邻里关系越来越和谐，致富奔小康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我是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就业工作的副局长，也是我局的新闻发言人李华龙。我和我的就业团队为您解读大兴区促进就业政策，助力大兴经济发展和百姓就业，让每名劳动者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那段话是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走进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为了宣传就业录制的片花。近日，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与大兴区广播电视中心合作，针对大兴区的就业与培训政策，通过区广电中心打造了广播、电视、微信等一系列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报道。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主管就业工作的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华龙介绍， 这次我们走进大兴电台还是第一次，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更加直观全面的了解人力社保局的职责和优惠政策，为大家的就业和生活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在此非常感谢大兴广电中心的协助宣传，希望通过广播、电视、微信这些渠道，让全区的老百姓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就业优惠政策，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就业惠民服务。 近年来，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围绕新机场的用工需求，想方设法为本地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 我叫姚坤，今年34岁，是土生土长的大兴人，正在参加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和中航油北京公司共同组织的飞机加油员培训，希望能够通过考核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服务大兴，服务新航城。 目前，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在全区扶植了18个首席技师工作室，每家给予15至20万元不等的资助，用于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改革。 我是参与创作过《海尔兄弟》和《犬夜叉》等动画片的动画绘制高级技师赵磊。 2004年来到大兴区工作，在大兴人力社保局的扶植下，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首席技师工作室。我将带领我的学生创作出更多受观众欢迎的作品。 针对大兴区最新的就业培训政策系列解读正在直播当中，关于首席技师工作室系列宣传节目，我身边的大兴工匠也采取了随采随播的宣传方式，将为您介绍新区更多高精尖的产业人才。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近日记者了解到，为了促进我区劳动力就业，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争取优惠政策和技能培训两个方面入手，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主管就业工作的副局长李华龙介绍了比较突出的就业优惠政策。 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机场建设地区，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大兴区也是在举全区的之力，在为机场的建设而服务。从我们人力社保局的角度呢，也是经过近两年的这个争取，那么我们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包括北京市财政局，给予大兴区呢特殊的就业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目前在于法镇、礼贤镇这个两个镇的老百姓，也就是说具有户籍的老百姓，无论是城镇户口还是我们的农业户口，去北京市的任何一家企业来就业，都会由政府给予1.5万到1.7万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这部分钱呢，是直接支付给用人单位，作为降低用人单位的这个用工成本。我们这个政策呢，是连续5年可以保障每年都有这么多的一个支持。那么截止到现在，我们这个新的政策呢，现在已经使2100余名老百姓，于法镇和礼贤镇的老百姓受益，并且得到了很多用人单位的关注和认可。 同时，为了保证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能够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大兴区也是在2016年的8月1号，我们也是经过接近1年左右的准备时间，出台了技能培训市场化的工作意见。那么应该说，这个工作意见的出台呢，这个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就业工作的开展，还有提升我们大兴区劳动者的技能水平，都将会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应该说，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工作意见，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我们打开了大兴区的培训的市场。之所以叫这个市场化的工作意见呢，就是想打破原来大兴区的这种区域的限制和范围。那么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我们现在从全市乃至全国这个范围之内遴选和挑选优质的培训机构到大兴区来，根据大兴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发展状况呢，给我们的老百姓和企业呢提供有特色的高质量的培训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叫构建筑物消防员，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觉得是在搞消防啊，是不是跟灭火有关系啊？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工种呢是应用于咱们各大企业、工业，包括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楼宇，也就是说只要有这种楼宇物业管理的地方，都会用到这个工种，用到这个职位。那么从事这个工种的人呢，应该说的门槛不高，哎，对于这个取得后期的证书，包括掌握一定的技能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呢，难度也都不是很大。这个岗位呢又要求持证上岗，所以从目前我们掌握来看，大兴区还是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哎，我们就是通过招投标的机制，想引入一所优质的培训机构，为我们的老百姓提供这方面的培训，让我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进行就业。通过前期的调研，包括我们现在的分析，现在各镇街的报名都非常踊跃，我们预计准备是7月中旬就会开展这个正式的开班和报名工作。届时呢，也请咱们有兴趣的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呢给予关注， 积极报名。 李华龙还介绍，为了保障新机场用工，他们还将引进相关的培训机构，帮助老百姓顺利上岗。 包括我们将来在机场地区要进行大面积的这种几何形状的绿化带，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掌握这方面的一技之长，我们从房山区即将引进一所这个培训机构，就是专门对这个园林设计、果木的种植、草地的这个管理和平整进行这个培训的一个学校，来我们大兴区进行这个相关的工种的培训。 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还形成了从初级到高级技师这样一个全职业生涯的培训奖励机制。 我们的工种呢，比如电工，它会分初级啊、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这么五个等级。那么我们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有所成，有一技之长。那么我们从初级，我们从政府角度呢，奖励400元，中级呢奖励800元，高级呢奖励1500元，技师奖励2500元，高级技师奖励3500元，这么样一个额度，并且不限次数的给予大兴区的劳动者相应的这样的政策的奖励。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企业，来进行这个在职人员的培训。如果是由企业出资让我们的劳动者获得了以上的这些培训的奖励，那么同时我们将会给予企业800元和1000元的按照人次的这样的奖励。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政策，能够让自己企业的员工呢得到更好的技能提升。 李华龙还向记者介绍，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会以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开展内部技能研修培训，解决理论、最新成果、技术难点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为此呢也是出台了相应的这个政策，我们政府呢可以拿出10万元补贴的一个额度，鼓励企业为龙头的这样的这个代表，在我们的企业内部举办这种技能的研修班。并且跟大家说呢，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开设了第一个班，就是咱们新能源汽车的技能研修班，包括新能源汽车咱们很多技师还有这个高级工在内的30几位同志参与了我们这个培训。因为我们这个培训一共设置了8天的课程，非常满，从我们的课程表的设置呢就能让我们参加的学员呢感觉到非常的激动和令人这个兴奋。应该说从新能源领域的理论到一些最新的成果，乃至于在我们这个技术攻关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难点和疑点，在我们这个技能研修班上将来都会给予解决。相信对我们新区的这种汽车产业的发展，这个也能够培育出更多的人才，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互相的这个启发并且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班次已经结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本台消息，从7月1号开始，位于大兴区安定镇的中华耕织文化园将举办百年精华摄影展，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北京100多年之间的照片。西德尼·戴维·甘博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从1908年到1932年4次访华，期间拍摄了5000多幅反映社会情景的照片。这次展览精选出了74幅甘博先生在北京地区拍摄的景观旧照，同时配以摄影师赵信如拍摄的新照片做对比，让大家寻找近百年来北京的记忆与变迁。北京这座3000年古城、近千年的古都，集合了沧海桑田和现代化大都市繁华的两种特质。北京的城门、宫殿、坛庙、街道、市井都是惊艳世界的历史遗产。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